有个妹子说，她的爷爷心态特别好，如果煮饭的时候水放得太少，导致饭偏硬，她会说，今天的饭呢需要多咀嚼，多咀嚼有利于消化，真好。如果太软了，她会说，今天的饭易消化。如果菜淡了，她会说，淡了可以用调料调出自己喜欢的味道。如果味道太重，她会说，今天的饭好下菜。结婚啊，就要找这样的人来结。网友 OAH 说，很久没有回家，早上起来洗漱刚刚出来，结果呢我爸也出来了，然后他好奇地看着我左右打量说，哟，这是谁家漂亮的小姑娘啊，然后相视一笑，我知道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网友穿花裙子的胡萝卜说，有一次妹妹被男生欺负了，我冲上去和对方打架，胸口划出了血，愣是一声不吭，觉得自己特别的牛。晚上睡觉我故意问他，如果让你选，你希望有个哥哥还是姐姐？他说，我想有个哥哥。我不死心地问他为什么，他翻了个身默默地说道，要是有人欺负我，哥哥冲上去被打我不心疼，可是姐姐冲上去被打我会心疼。网友萌萌说，我老公很少指责我做饭做不好的时候，饭菜好吃的话会表扬我，咸的话呢就说饭正好，淡了就说清淡有利于健康，也可以就点酱吃，跟这样的人一起生活没有太多压力，对于我这种不爱下厨的人来说非常的合适。网友设计师小纯纯说，家务经验为零的丹丹点炉子弄得满堂都是烟，徐天还夸点得蛮好，丹丹第一次煮饺子都煮破了，徐天说这样吃起来清爽，丹丹的高跟鞋在楼上嘟嘟嘟的声音，徐天说自己喜欢听。看来这些话真的是非常的暖人啊，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一个会说暖人话的人呢，一定要记得珍惜，因为可能他在用他自己的一些不适或者是不舒服来包容着你的一切的缺点。那接下来还有哪些暖心话呢？我们来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聊。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继续今天我们的生活新鲜词，叫暖哭话。有一次因为发烧老是不退，医院给我开了一副中药，我喝了以后体温一下降到了35度左右，给我妈妈吓坏了。早上醒来看到妈妈坐在我旁边，一晚上都没有睡。我问她为什么，她告诉我怕你身体凉了，人没了怎么办。网友大米虫说，结婚之后妈妈跟我说，以前出去旅游什么的，只要是跟你爸爸一起坐飞机，我就特别害怕，想着飞机要是出事儿了，你就没有人照顾了。不过现在你结婚了，我也就放心了。这段话听起来非常的暖啊。还有一个网友长沙妹陀说，家里有辆电动车，这么多年了，不管是读书还是出去玩，从车站下车到家的那段路都是妈妈接，每次出站都可以看到老妈高高的昂着头找我，看见她就说走回家了。网友阿猫猫说，今天晚上爸爸给我打电话，爸爸说你在干嘛，我说我在吃饭呢，爸爸说哦，我在看月亮，你也看看吧，月亮怪圆的。其实呢，我们都感受到啊，这是一个想跟自己的孩子交流，但是又不知道应该说点什么，又不好意思去打扰孩子的一个老爸想念孩子的一个感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哎，后面这句话呢更加的感人啊，这句话很短，叫做妈妈说妈妈喜欢吃鱼头，懂吗？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得懂这句话，都能听得明白啊。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吃到那个鱼肉，妈妈就骗孩子说妈妈喜欢吃鱼头。网友 YIU 说，妈我饿了，妈说该吃饭的时候不吃，等着。结果呢，妈妈就去给他默默地做饭了。其实真的是，我觉得这一段话呢，我们看下来之后啊，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在这个世界上走到多远的地方，无论你在身边有一个什么样的爱人，你的父亲、你的母亲，永远都是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这个地球上最为牵挂你、最为爱着你的那两个人。好了，这段呢，感觉有点，太过于这个沉重是吧？有点过于煽情了。那我们来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儿我们来继续我们的生活美食家。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的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这一时段让我们来共同走进生活美食家。 生活美食家， 今天的生活美食家呢，将会教各位做一道非常非常好吃的，怎么讲，一个西式的面包。这个面包呢，可以说在家里面非常的实用，您可以作为早餐，也可以作为零食来进行食用。特别是在很多工作的年轻人啊，您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呢，自己做上一些这样的小面包，然后储存起来，够您在每天的早上当成早餐来吃的。这个面包呢，就是一个奶油蜂蜜小面包。其实说起来，这个奶油蜂蜜小面包呢，超市里面都会有卖，有可能超市里面卖的时间放得有点长，或者是口感有点硬，不如自己家里面做的更加安心，做的更加的好吃。那么今天我就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蜂蜜小面包。而这个蜂蜜小面包呢，跟以前的传统做法呢略有不同，添加了相对于丰富的一些材料，口感呢会更加的松软，让您吃了之后一定会非常的喜欢。首先呢，我们要准备一个边长为24厘米的一个正方形的一个深的烤盘。另外呢，我们还要用到一些用料啊，比如说我们需要面团，有这个高筋的面粉260克，低筋面粉80克，还有耐高糖的酵母4克，以及盐5克，还有细砂糖30克，还有奶粉10克，以及蜂蜜20克，还有全蛋液40克，以及淡奶油70克，还有水117克，黄油10克。另外呢，还需要这个白芝麻10克，需要砂糖20克，需要低筋面粉20克，还需要玉米油少许。另外呢，这个模具也需要用玉米油少量。表面的装饰呢，我们可以用一些白芝麻，还需要一些蜂蜜水或者融化的黄油。今天这个材料呢，相对而言会丰富一些，可能准备起来你会觉得哇有一些复杂，但是呢，其实这些材料都是我们在家里面平常所会准备的东西啊，应该找起来并不难。而且呢，准备好这些东西之后呢，你就可以给自己来准备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这个蜂蜜小面包了。具体怎么样做这个奶油蜂蜜小面包呢？其实做法呢也非常的简单，并不复杂。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您具体的做法。 为了什么 是你给我一份感动，一个理由，不疲倦，不脆弱。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不易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美。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哦哦，不再难追，全都实现。人生如歌，藏着欢乐，海阔天空，来去从容，不惹烦忧，有了你别无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不易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美。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哦哦，不再难追，全都实现。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还要坚决，要给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哦哦，不再难追，全都实现。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的生活美食家，来教教各位今天这个奶油蜂蜜小面包如何来做。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将所有这个面团材料中的除了黄油以外的所有的食材进行混合，揉成光滑的一个面团，然后呢加入黄油继续揉搓，直到一个扩展的阶段。第二步呢，是把这个揉好的面团放到容器里面，盖上保鲜膜，放在25到28度的环境中进行基础的发酵。等它发酵至2到2.5倍大的时候呢，用手指呢蘸一点面粉，然后戳一戳这个面团，到这个面团不回弹不塌陷的时候呢，就 OK 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做第四步啊，将发酵好的面团取出来之后呢， 要轻轻地拍一拍，把里面的气给排出来。然后呢，称重之后把它分成八个等份。之后呢，再将这个小面团呢一个一个滚圆之后，再盖上保鲜膜，醒发20分钟。接下来我们要将一些脆底的材料全部的倒入这个容器当中，加入少许的玉米油来搅拌，准备好之后呢以作备用。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玉米油不要放的太多，搅拌均匀后成这个酥粒状就可以了。然后呢，取出一个松弛好的面团，把这个面团给擀开，擀开之后呢，将边上的气泡给拍掉。然后呢，再把这个面团的两边给翻过来，两边呢分别向内侧1/4处折叠和拍打，然后再用这个擀面杖呢把这个面团给它擀长，擀长了之后呢再给它卷起来，有点类似于咱们这个像卷花卷一样的一个步骤啊。卷起来之后呢，从中间把它切为两半，之后呢在切面的这一端呢蘸上一层刚才调好的这个脆底，然后再把这个适量的玉米油放在烤盘里面，但是记得千万要少放一些。然后呢，再把这个蘸好了脆底的这个面团呢放在这个烤盘的上面，要轻轻的压一下，让它定个形。然后把放好的烤盘里面的这个小面团呢放在温度大概是37度左右的一个相对湿度的环境下再次进行发酵，发酵至2倍大的时候，用手指来按一按，表面可以轻轻的缓慢的回弹就差不多了。在这个时候在表面喷上很少量的水，然后撒上少量的白芝麻，然后再把这个烤盘放在预热好的烤箱当中，放在一个中下层的位置，然后上下管都是180度，烘烤18分钟，然后出炉。出炉之后，表面上再刷上一层蜂蜜水或者是融化的黄油，然后把它拿出来，这样就算做好了一个非常可口的奶油蜂蜜小面包了。虽然这个做法呢听起来并不是十分的简单，而且步骤呢其实也并不少，但是如果您在周末的时候啊，比如周六周日您在家里面有空闲有时间的时候，不妨给自己做上这样一道奶油蜂蜜小面包，不只是可以当成早上的早点，也可以当成平时的零食，而且自己做的可以说既美味又健康。希望各位呢可以把这个做法呢给学起来。当然如果您有什么想吃的或者想学的一些关于美食上的一些小妙招或者是菜的做法，你也可以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教您如何来做。我们的联系方式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999月生活，月呢是喜悦的月，然后呢在我们的留言框给我们乐享生活来留言。好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儿我们继续进入我们的 Enjoy 潮生活。 他隐居在阁楼，与我情同密友，当初一双怨偶，逐点修复了温柔，昨晚一直挽手，吻到黎明亮透，何以各位都说我跟他已经分手，由得他如隐居，从此窝藏心里，长居我那幻想的世界，填满我空虚，不许谁不许陶醉都不出去，若全世界世界填满我空虚。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继续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接下来我们来走进今天的 Enjoy 潮生活。 Enjoy 潮生活， 说起来香港的一切呢，可能在我们所有人的眼里面都是美好的。香港是我们国家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也是我们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去的一个旅游聚集地。另外香港有非常多我们都很喜欢的一些香港地道的美食，也是特别的吸引人。那今天我们 Enjoy 潮生活就来告诉各位，在香港这十大老字号的经典餐厅，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到底在电视中我们看到过哪些，到底在生活中您又吃过几家呢？今天这十家餐厅呢，都是香港最为经典的十家老字号的餐厅，而且每一家都至少已经开门了有十年以上。接下来我们大家一一认识一下他们分别是哪一家。首先第一个是九记牛腩，他们的招牌菜是清汤牛腩、清汤牛腩粉和清汤牛腩面。在香港呢，提到这个清汤腩，大概是无人不知道这个九记。虽然说是清汤，但是九记的汤头呢却一点也不含糊，牛筋筒骨加上陈皮加上草果等自然香料熬成之后呢，还会根据这个夏冬温度的不同再调节一些香料进行配比。九记的清汤牛腩呢，有一种蹦搭腩以及爽腩两种，不管什么季节吃上一口都会觉得心里面是暖滋滋的。除了这个清汤腩之外，九记的咖喱牛腩也非常的好吃，而且浓郁中带有一些辣辣的味道，在牛腩吸饱了咖喱的汁水之后，您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满足。地址呢是在这个中环的歌赋街21号，如果您到香港旅游的话，可以去品尝一下这个九记牛腩，绝对不会错。第二家呢就是非常有名的，叫做美都餐室，这里面的招牌菜呢是这个焗猪扒饭。油麻地警署旁的一个旧式唐楼里面有一个复古的绿色的铁窗，还有已经坏的不能动的纯属装饰品的吊扇。这家美都餐室呢始创于1950年，经常在 TVB 中出镜，想坐在这个窗边的卡座来体验一把港剧的感觉，一定要早点来。而这里面的菠萝油加上冻奶茶是半个世纪前香港人的日常，直到现在大家也非常的喜欢。这里最有名的呢就是焗猪扒饭，而且呢还是非常地道的一个港式的风味。可以说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这个 TVB 的一些电视剧啊，剧中有很多可能这个警察或者是一些小的摊贩，两个人在谈判或者是在吃一些日常饭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一家餐厅。他们这个窗帘呢是这个绿色的这个窗户啊，而且呢上面还有一些老的已经不能转的吊扇。这个餐厅呢就是这个美都餐室，它的地址呢是在油麻地的庙街63号，如果你去到香港的话，这家餐厅一定不能错过。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家餐厅，叫做新大光灯，他们里面最有名的是云吞面。新大光灯是红磡的一个传奇的食店，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呢，开在一个殡仪馆旁的一个巷内摆摊儿，以灯为忌，每天晚上灯亮表示营业，灯熄表示休息。而这个新大光灯的云吞面呢，用最为传统的方式来进行装碗，云吞在下，面在上，这样整碗面呢也不会坨掉。哎，这倒真的是可能很多我们目前的云吞面做不到的地方啊，因为我们现在吃到的很多这个云吞面都是面在下面，云吞在上面，吃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你吃完这个云吞再吃面的时候，这个面呢已经都坨掉了。提到这个云吞呢，可能有些北方人会觉得不习惯这个名字，甚至于不知道到底什么是云吞。其实呢这个云吞啊就是咱们北方说的馄饨，在南方呢叫做云吞，也叫做抄手。而这个云吞面呢就是这家餐厅里面最为有名的一道食品了。而这个云吞的内馅呢是采用这个鲜虾和猪肉，而且比例呢是刚刚的好，汤底有很浓厚的这个猪骨的风味。地址呢是在这个红磡的毕加街69号地下的E铺，英文字母 ABCDE 的E铺。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非常受到我们喜欢的，可以说是广东菜的代表了啊，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像漂浮的影片，交汇成时光星月，一个梦一滴眼泪，静止在第一天，不断看太美的云飞，在幻想未知的脸，一颗心一个夏天，最伤风的语言，给我信念，说天空没界限，一天一月一年，让我勇敢跨越，走过爱，走过痛，走过昨天，走过梦，走过多少黑夜，带着梦想让我去看世界，为谁停留在那一边，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着我们来继续来聊一聊今天这香港十大经典的老字号餐厅啊。第四个呢，就是这个在兴烧腊饭店。里面最有名的菜品呢，就是这个叉烧。在兴应该是香港年份最久的烧腊店，据说每天卖出的叉烧有500斤。在兴的叉烧饭呢是自己淋汁的，这个酱汁呢就放在桌上，您可以随意的进行添加。而他们家的米饭呢也配的是蛮好吃的，再配上用瑶柱、猪骨和大地鱼粉以及日本豉油熬成的汁儿，感觉非常的完美。我觉得真的是听一听就觉得已经有流口水的感觉了。他们的地址呢是在这个湾仔的轩尼诗道265/267号的地下的 C 座。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五个伊乐烧鹅， 他们家的招牌菜呢就是烧鹅。一乐的烧鹅可以说皮脆肉嫩，而且汁水很丰富，入口呢没有任何的肥腻的感觉。在烧鹅在烤之前要先经过腌制，本身呢就有一定的风味，所以呢不需要用这个酸梅酱去增加它的味道，直接吃就会感觉非常的好。而盘中的上层呢是烧鹅，表皮呢是刷挂汤色之后呢再烤一遍，呈现出来非常漂亮的亮红色，而下层是叉烧的肉。他们的地址呢是在中环的士丹利街34-38号的商铺。我觉得这些香港的美食每一道都让人感觉又甜又香又酥，这种口味呢可能跟我们这个有些人喜欢吃的甜味跟辣味不太相同，但是有些时候您不妨去品尝一下这种甜甜的味道，说不定您一品尝就会爱上它呢。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来继续看一看香港都有哪些经典的十大风味餐厅。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介绍香港这十大经典的老字号餐厅。第六名呢就是来自于金华冰室。这个金华冰室呢名字乍一听大家会觉得有点奇怪，感觉不知道这个冰室到底是干嘛的。其实香港的冰室啊和茶餐厅都是最能体验香港当地人生活的场所之一了。这个所谓的冰室呢其实就是类似于我们内地的一个甜品店。老牌的金华冰室的一个菠萝油里面有这个酥香脆咸冻这几种说法，为了让客人可以吃到状态最佳的这个菠萝油啊，金华冰室的菠萝油有少量的分批的烤制，而且那个菠萝油的油身呢是非常的松软，可以说你可能吃过很多的菠萝油，或者是你吃到过很多的这个菠萝包，但是你一定没有吃到过这个金华冰室的菠萝油，它们的味道真的让人吃了一次之后就会忘不掉。他们的地址呢在太子毕街47号。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七个，是蓝方园茶餐厅，他们的招牌菜品呢是奶茶。这个蓝方园是香港奶茶的鼻祖，以前呢是做大排档的，这个鸳鸯奶茶和丝袜奶茶就属他们家的最为经典。现在呢这个店面已经在原址上扩展了新的门店，但同时也保留了原来的这个大排档的门脸。如果你不是周末去的话，依然可以在大排档的地方买到最为纯正的丝袜奶茶。而这个蓝方园的冻奶茶呢，茶味也非常的浓郁，据说呢是四种不同的茶叶冲配，再配上三花淡奶，入口即化。哇，真的是想一想我就觉得现在好渴，特别想喝的感觉啊。这个香港的一些鸳鸯奶茶还有一些丝袜奶茶可以说跟我们内地的很多奶茶口感都是不同的，如果你没有喝过的话真的是一种遗憾，到香港一定有机会要喝一喝这个蓝方园的奶茶。他们的地址呢是在这个中环的节制街2号的地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另外一个经典的餐厅， 叫做生记粥品专家，他们里面的招牌菜品呢是猪肝粥和鱼腩粥。生记煲粥的这个汤底啊，据说是用干贝、猪骨和瘦肉来熬成，加米之后呢，用大火熬制一个小时，再用文火煲四个小时才算 OK。 这个店里面最为出名的就是这个猪肝粥了。采用这个极为新鲜的猪肝，并不是把它完全给烫透，而是里面呢还有一丝漂亮的粉红色的这个带血的感觉，咬下去的时候呢是很多汁也很鲜甜，完全没有大家害怕的一些腥味，而且呢这粥你一碗绝对是喝不够的。另外一个招牌呢就是这个鱼腩牛肉粥，里面呢用很多新鲜的这个鱼肉做成鱼腩，而且呢没有任何的鱼的腥味，这个牛肉也是非常的嫩，非常的好吃。可以说如果你到这个香港想要吃一吃这个粥品的话，一定不能错过这个生记的粥品专家。他们的地址呢是在上环的 B 街七号的地下。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哪两家餐厅在这个经典之列。 看战士左右长，亦决心打到命。差反对就反对，亦都跟你爱下去。犹如在大战炮火里，毫无惧色冲过去。谁狂怒谁拦路，谁话我共谁不登对，无能力与霸权比赛，还是可比他多老几岁。200年后再一起，应该不怕旁人不服气，或者慢了也有十年，仍然未死。换个时代再一起，等荆棘满途全枯死，这盼望很悠长，亦决心等到你，我等得起。信了情不对，未反击过，以后再另碰着耐性与骨气，维持自尊撑过去。谁强人，谁唱收，谁便算胜利，亦不算，仍然共你企在这里，挨着灯。 这晚了也个十年，仍然未死。换个时代再一起，身边的满路全枯死，这盼望很悠长， 这盼望很悠长。 地等再过也个十年，等整个世界换风气，一劫还是再一起，这种坚决无人可比。看战士多悠长，亦决心加到尾，亦决心加到尾。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介绍香港的这十大老字号的经典餐厅，其中第九个就是三去一。哎，这个三去一名字非常的特别，到底是卖什么的呢？他们的招牌呀、是马拉糕和烧麦。这个店的店面呢是非常的狭窄，环境还有一点破旧，但是服务呢却非常的好，会帮您把这个杯子、调羹还有碗用热水呢再烫一遍，而且价钱也非常的便宜，便宜到难以置信，基本上您用十几块钱港币就可以搞定了啊！可以说在香港十几块钱真的你也可能就是买一杯奶茶都不够，但是呢他们家的这个马拉糕跟烧麦呀、你用十几块钱就可以搞定，而且重点就在于它非常的好吃，比那种所谓的咱们北京的啊有一些很有名的糕点的连锁店的糕点其实真的要好吃太多倍了。不知道为什么像这样的一些传统的经典的手艺，他们并不去发展一些所谓的连锁或者是扩大店面，他们可能只是为了这一份手艺的传承就默默地坚守着那一个小摊点。他们家的这个黑糖马拉糕呢是